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通燕高速燕郊入口到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102国道燕郊段 燕陵路交汇口到酒厂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最爱白雪，爱牧场，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娱乐七十二变，好房子买电万上下，家里七十二变，快来房，有你有我，最有他，娱乐七十二变，凡事顾往千里端，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这里没有我王大雷。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出来大街酒吧里。哎， 小朱别乱扔东西啊。扔不也是往筐里扔吗？扔得准吗？ 扔不准还扔不歪吗？你扔歪了叫破坏环境。嚯，小花在屋里算破坏环境。对了，它顶多算破坏卫生。 这叫室内环境，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安全隐患呀？多大的呀？ 这擦鼻涕的，你这鼻涕里面是什么？哎呦，我听不下去了。 鼻涕虫什么的？哎呀，小花，你要不知道啊，千万别瞎编。 对， 反正我最讨厌就是随便扔东西了。嗯，你比如过去你妈赶上这事儿，叠了七自行车，过一公交车，公交车上面有一抽烟的，抽完了把烟头往下一扔，正好你妈那脑袋顶上，过一会儿你妈那脑袋呜冒烟了。那时候你妈也爱烫那种，就是那 卷头， 就卷头，对， 后边都以为你妈成仙了。 你妈赶紧扑棱扑棱，哎呀呀呀！ 对，后边还快来看现女儿啊，现女儿，现女儿，这玩意儿天津人， 大美女， 大美女，啊，大美女，还大美女，有时候就是讨厌你前面那车啪往外扔东西，易拉罐、矿泉水瓶子，这种人就缺乏道德。我们应该摒弃。我记得前一阵好像有个什么那个广播， 经常的批判这种事儿，很多人在发现之后发微信给那个广播，然后把对方车号说出来。车窗抛物嘛。 对， 你有的时候这大车，你抛物如意砸着人。 对，你扔个毛巾手绢无所谓啊，你扔个茶碗给那位开了。 你这相声也得少听啊。 小车也不行啊，对吧？ 什么车都不能往外扔东西。 我这小纸张我就扔下去了。这小纸张您知道能带出来多少？ 脏东西吗？ 小柱身上感触啊。 是不是？上一回走路上一张 破纸啪糊脸上了，就那之后感冒了一星期。 嘿，这纸太破。 哎，这破纸怎么能传染感冒呢？是这纸不干净。王大雷也是，坐公交车吃东西，哎，这皮儿还真知道不能扔到车里边。 对嘛？ 您应该装在那塑料袋里边，下车扔垃圾桶里去。不去，吃苹果核扔外头去。 吃香蕉皮扔外头去，然后吃瓜子儿也皮，往外拽。哎呀，壳扔外头去，这通骂，好家伙，荤的素的，脏的净的，长的短的，这通卷， 也是。那人家扔的东西也是大点儿，一茶壶嘛，给这位开了。 我去，我没法不骂。 那你就不想想， 这腰费我还不知道找谁报销呢。 苹果核香蕉皮瓜子皮， 那 你也是该着，想想你扔那么多砸别人的，肯定有一位是报复。我觉得， 对，哪位端着茶壶坐车， 一个急刹车给挤飞了。 你知道这个烤鸭吗？ 怎么飞二楼上去了，还没脑袋？ 我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还得再听一下八马罐。不能乱扔东西， 网楼上扔烤鸭子，那是艺术作品，那不是真实的。嗯，哪有这满地扔东西扔鸭子扔鸡？ 对，他要真扔，我也就认了。 这时候烧鸡，你让他扔，他肯定不扔。 对，扒鸭子。 安徽广德民警在执勤的途中，前方一个白色轿车，驾驶人打开车窗， 噗， 将饮料瓶等垃圾随手丢弃在马路上。民警立即下车捡起了饮料瓶，接我们传啊，说是给送给扔回去了。 哎呦，好手段， 就是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张飞片马，他一苏青背剑，咱们小区里这么传的，一个噗，一个啪， 应该还有一呸呢吧？ 但是呢，事实是， 民警捡起饮料瓶递回到车内，那民警怎么能干出像咱们仨人干的事儿了，是吧？ 对，尤其是像你。 对，这里边没有我跟大磊啊。 然后并且对驾驶人严厉的批评教育， 你怎么像这样呢？啊，像话不像话呀？ 哦，又是你呀、啊、 上回有一回了。 后来呢，驾驶人也随后开门捡起了其余的垃圾、大家纷纷点赞。 哎，众说纷纭，你说他还是个电视台主持人呢，你挺胖的，觉得应该挺憨厚的、扔香蕉皮扔糊扔瓜子，这是哎呦， 还好意思说呢，什么车窗抛物我们社会应该杜绝，道德来约束啊，平时他怎么说你说他怎么做的、 哎、他在节目里说的好着呢， 哎呦，这种罚死他，罚死他， 罚他把这辆街扫了， 再给我们小区送100只烧鸡。 这位是饿极了， 烟头、纸屑、饮料瓶、塑料袋，这些原本应该扔在垃圾箱里的废品，有人总是习以为常地把它随手抛在马路上。据统计，在涉及到环卫工人的交通事故中，有超过30%是因为清扫车窗抛物垃圾而引发的。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车窗抛物垃圾不光是污染城市环境，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还给后方车辆造成了安全隐患，同时也提高了环卫工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 对， 怎么样， 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啊， 还没脑袋， 没 摸，哎呦，这个烫啊，热气腾腾啊，我二位还点什么菜，飞来凤啊，吃，唐杰忠，鸭皮我给你，你最馋，来 行了，别说了，别 吃， 别说了 啊， 烤鸭子还没有脑袋飞到楼上 啊，飞上来了，飞上来了、啊、这能胡说吗， 哪有这事、 啊、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呀、 你问他去呀、 快乐大街酒吧里，这南方人呢是真没怎么见过大雪啊。 其实南方啊，没跟你说嘛，多少年也下过雪，你看那古诗当中也有啊，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么早下，我觉得、他们有点没防备。 小花，如果天气预报不准的话，谁也没防备， 特别是北京都没下啊，他们南方下了呀， 他们预备着可能2037年才下雪呢， 而且他们不是年年下，对吧？ 对 啊， 这青年男女搂搂抱抱啊， 行了， 断桥残雪边捧出一把雪往对方那身上 追， 走你。 其实啊，他们不是这么简单的，他们是握成一个球之后再走你。 那位说好啊，你还说要娶你呢， 吐了，来一炮是吧， 这我就给你弄个包包，我给你个包包， 这是分手雪是吧， 断桥怎么断的呀， 残雪断的。 这东北人看见这个南方男女这个搞笑的一幕啊， 他鼻子 微微一笑， 鼻子里出了两道醒气， 在东北这叫太常见了， 这叫毛毛雪。 我们东北的冬天的鸡蛋， 哎，那是大鸡蛋， 打开以后你瞅瞅， 那是磕开， 磕 鸡蛋哪有打开的， 就是你磕开以后你瞅瞅，那个蛋黄都已经冻上了、这算个啥呀，俺们那嘎的要是大卡车奔袭一夜，第二天你再瞅，那都是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子、 我给小花，我给你四个字概括，白发苍然，怎么样， 那你不是东北人，东北人就得说白头发白胡子老头子。 真费事， 冰箱那家电在俺们那嘎子冬天根本用不着，冰棍儿直接摆外边卖就成了，塑料包装那种液体醋就在超市里一放、 酸冰棍儿 回去以后就是个固体醋，回去你得化化、 化化， 拿锅里先化化再用， 嚯， 所以要么说你没见过呢，致敬我们东北的第一层雪， 致敬 啊、 就下雪的时候我给雪鞠躬， 对，也还是敬礼， 像你们这样到我们东北我知道，要么都是旋转跳跃，你比桑烟， 您这是唱歌呢， 哎呦，我以为您这是念咒呢。 你就是到俺们那嘎的就跟雪地来个亲密的接触，你当我不知道， 你就说我摔跟头不就完了。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提醒咱们街坊啊，这个甭管是下雪没下雪，这几天的天气确实是断崖式下降， 断崖式，哦，就是垂直 就掉下去了，哎，你说这个冬天开车车窗老起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个不开车， 不要样的， 有骨气是吧？ 但是主任让你开。 哎呦，开主任那车呀，那就看起多大雾了。 哎呀，简直是 我还拿一块布， 伸手不见五指。 哎呦， 这，哎，你说外边起雾啊？那我可没辙呀、啊。 没有，我说你车窗起了雾， 哦、吓我一跳。 对面啊， 我外边，我以为外边起的，这车窗起雾，拿布擦。 哎呀， 但是主任之紧张，这 主任别害怕， 这 哈开之后拿布擦，擦干净就看见了。 嘿，哎呀，这么大的一个车窗，你一点点哈呀？ 怎么大也能哈开？那车窗能有多大？ 公共汽车。 嚯！哎，这不卖给私人吧？小主任，你要让我开这，我真没本儿。这不是 没让你开，就是问你这车窗起雾怎么办？ 您问司机就行。 你不说能给哈开吗？ 哈呀！ 你不哈着急吗？ 司机都没让我哈，你让我哈去？ 你说的能哈开呀？ 你 司机没说呀、 啊？人家多少人都说王大磊啊，平时老哈着主任，老哈着主任，你倒哈呀？ 不是那个，人家公交车有公交车，人开之前都哈完了，我不用再哈了。 行，那你说说私交车吧。 私交， 小花这词儿啊太难理解了啊， 就咱俩关系好的车 哦， 私交。 说那不顺你说的吗？那不顺着你说的吗？ 怎么什么顺着我说？公交车，公交。 谁主任？谁主任啊？ 您是，您有私交车，有私交车。 你明白这意思就行。 私交车，我们俩关系好，我自己开上那私交车。 对。 那你说怎么办吗？ 私交车自己哈吧。 出现雾气了，这是说明什么呢？ 冷热空气有对撞。 这个车内温度和车外的温度差异比较大。 对，车内高，车外低。车内低，车外高，夏天 也会有这个雾气啊。 对。 那怎么办呢？擦是一个。还有呢，早上的时候啊，你先热车。你像东北这种地方，零下十几度， 怎么老上东北？ 早上起来你更得热车了。 好，我热。 你怎么热啊？ 我就点着了，突啊，点着了，热一会儿就行了吧？ 热完了，你把暖风打开，前挡玻璃上就不会出现雾气了，对吧？ 哦。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在东北，你热五分钟都没热起来呢。 那我得多腾会儿。 要么你就打冷空调， 啊，更冷了。 开那个 AC 键， 就是空调键，知道？ 你吹冷风。 哎呀。 哎。你吹的跟车外温度差不多，零下四十多度，哎，你这车你这温度也就齐了。 那我开窗户不好啊？ 一会儿，当你们主任一开门看，哎呦，霜打的似的，这白人是谁呀、啊？ 抬出来， 死在里头了， 冻着 了，定上了， 都抬着， 你定上了，就像那孙悟空定，你就那样了， 定了大袋的了，耳朵这儿。有俩冰溜子， 对，耳机， 嘴角上有冰溜子，眼睛上有冰溜子， 那是眼镜花了， 头发上有冰溜子，急的汗， 帽子花了， 哎呦，给急的一身汗，结果又开冷风，好，室内室外有一个温度，零下十五度， 我那样还不如直接开窗户，开什么空调啊？ 你愿意开窗户？ 开窗户啊， 车窗打开啊，保持一致。啊，你这个有点慢呢，可能是啊，一般空调吹一分钟，车内车外温度就差不了多少了。 我开窗户用不了一分钟，车内。车外马上一 样哦， 哎，假如说外边冻住了， 恍然大悟， 用开水浇这个挡风玻璃，能起到迅速化冻，然后能够把车开走的这个作用吗？ 这不行，容易炸。 对、啊，容易把雨刷器的胶皮给烫化了。 哎，把玻璃给烫炸，就跟那个全是那个裂纹的，咔。 但是你能听见那个裂纹越来越大， 然后啪，那你看什么就特别清晰了。 你是爱听这声儿，还是爱学这劲儿啊？ 恐怖吗？ 哎呦，那假如说我要是浇冰水呢？ 那就冻得更厉害了。车里坐的人多，也会起哈气。 对，为什么呢？ 因为人体会散热，呼出二氧化碳又多， 那就 这时候你再开内循环，就起雾气了。这时候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外循环就能解决。 有一箭头朝里的，把那个键摁住了呢、 哦， 就改外循环了。就是外边冷 风 骚气 进来了， 对， 进来了。哎，里边这玻璃这里面要冻上怎么办？ 就这得热车开热风，等它慢慢化。其实要热了车之后，大约有两三分钟，这玻璃就化开了。 哎，那我问你，前挡风的那个叉子啊，那个刷子粘在那个车窗上怎么办？ 换玻璃， 那就还是用热风慢慢化开了就行了。 也只能慢慢化， 慢慢化， 你不能去揪去，滋啦一个。 好，都粘连了， 听着那么疼。 那你说车里车外，尤其车要是前挡，然后座，然后这个方向盘全冻上了啊，然后这个那个刷子什么的，冻窗又冻上了。 等明年开春儿， 再挪车。 对。 快乐大街酒吧里。 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赵丽颖吧？ 对，是吗？ 还行，是吧？ 是打赵丽蓉那儿转过来的。 我沾赵丽你就喜欢。 赵丽，我捞饺子吃。 对对，盖帘都不成，就得喜欢赵丽。 哎，告诉你好消息啊，有个电视剧现在新上的《倾城时光》。 嗨， 这里面你喜欢 这个明星赵丽颖演的那个电视剧多了，电影好多， 什么《楚乔传》呀， 嗯， 《女儿国》呀。赵丽颖啊，这个微信二维码、手机号暴露啦，就在这个电视剧里暴露啦。 怎么暴露的？ 就这个镜头啊。男主人公想加女主人公赵丽颖的微信，并且要借着转账的名义，哎，干嘛干嘛。这个时候呢，有个特写镜头就把赵丽颖的微信二维码给露出来了。 嘿，哎，我是没赶上看这集啊，要不然我怎么也得加一个微信，扫一下。 互相加上了 啊。 你刚才说什么呀？ 问啊，你好啊，我很喜欢你啊，你演得很不错，先从慢慢聊嘛，一开始。 然后呢，互相熟悉， 哎， 见面喝茶， 吃个饭， 然后一起出席活动， 哎，走动走动 啊， 崇拜喜欢一块儿，就是聊聊怕什么，交个朋友。 你想成为一明星的好朋友不容易的， 为什么？我觉得很简单，明星也是人， 你对明星得了解， 对啊，你提防你啊。 赵丽颖他爸姓什么？你知道吗？ 姓赵。 明星怕什么呢？就是你们这种素人跟他一旦建立联系，他们怕什么呢？ 他怕 我先 跟他借钱。 王大磊不算素人。王大磊算昏人，这浑人你知道吧？ 什么浑人？不是，我也算这行业里的。 对， 嗯， 王大磊怎么着也得算这个 半素， 哎，是不是？ 我还荤素搭配呢。 那我想问问，明星跟平常人，他最怕平常人什么呢？ 认出来。 一般担心什么呀？ 纠缠。 就是明星，您今天陪我照个相吧，明儿您给我签字吧， 哎，咱吃个饭吧， 啊， 或者咱一块看个电影吧。 但我感觉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都是在纠缠家。 你就是他讨厌的那种人。 他是说不熟的时候，等我们俩熟了，这就不算了。 对，就指鼻子骂了。 正常的朋友走动， 你走动吗？跟人家 走动啊？ 那人家跟你走动吗？ 目前还没走动。 你怎么走动啊？ 我就是在电视机前 点线匣子， 看他爸他妈去。 哎呦，我在电视机前看着他这节目，我走动啊。 这看那个赵丽颖访谈节目播的赵丽颖他爸他妈那个镜头了，赶紧把点线匣子提出来。伯父伯母，您好，我来看您来了。 这彩排 点心我给您放电视机头头了，茶摆在这边了。 等会儿我上供呢。 不是，我就说呀，就是你就崇拜呀，就彩排。 嗯。 真正说见着家长啊，到时候别不会说， 怕到时候一激动 了。哎，也想请人吃饭是不是？ 正常嘛， 请吃。 花多少钱啊？ 那好，那得吃上档次的那个麻辣烫吧。 他看他吃什么了，对吧？再说了，他回头还得请我呢。 是吗？ 你想什么呢？ 这有网友来才是朋友呢。 哦，你当朋友那么论的？人家缺你这个朋友吗？ 缺。我说，越是明星，越缺乏这样真心交往的好朋友。 哎，这王大磊想做赵丽颖推心置腹的红颜的知己， 蓝颜 的闺蜜。 甭管怎么说吧，是好朋友。 愿意听他说点这个糟心的事儿， 哎， 他的别扭的事儿， 接受他的负面的能量。 没问题，没问题，负面都给我。 垃圾 还是扔箱子 里的，心里 ，我以为他们生活的呢。 你都可以接受是吧？ 他就是一见到你， 那挺好， 能把怨气发， 哎，都发你身上，他就舒服多了。 对， 行吗？你朋友啊？ 可以啊，我也可以跟他发呀，互发这个怨气。 你刚要发作，哎呦，对不起，我这有事儿，我走了。 通告。 他俩通告封我嘴是吧？ 你刚想说我听不下去了，我也累，我一天我在闹完，我这 通道通道，你去通道， 给我轰出去了。 那儿封墙，你能冷静， 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是不是？ 你觉得这个几率高吗？就是你跟明星成为好朋友？ 嗨，没有想法就没有实现的途径， 是 你不能没有梦想，你没有梦想永远成不了真。 所以这个镜头如果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我就先掐死你吧。 清晰的标着手机号和地址，那么你就肯定会打过去。 好歹我得试试啊， 到那个地址看一下。 对，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已经准备好那套词了。 对， 哎，如果打过去以后呢，有一个这个浑厚的男音啊。 哎，我暂时我拿着点烟。伯父您好。您可能目前还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没关系。 嘟嘟嘟。 哎，你从电视上的一个电话啊打过去，上来你就认爸爸。 我没认爸爸，伯父。 哎，人不行是随便一个电话号码吗？ 这不行是赵丽颖的助理接的电话吗？ 对呀、 啊、你管人家助理叫爸爸， 反正我倒是他也不吃亏， 你可没占便宜。 不，更多情况是打过去是个空号啊，因为这个电视上面的出现的镜头都是剧组有特别安排的。 假的？ 以前就说过嘛，有一些电话是专门给剧组用来做、这个、 欺骗消费者。

感谢小青海神对我们的支持啊， 应该的。 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我再说一下啊，是我们为了迎接年底感恩大回馈，同时呢是我们本年度一次优惠非常大力度的这么一个组合了，所以呢不要错过哈。我们是为大家提供的是300克一大包，7大包70根海参啊，另外还有青州黄的小米100克一包，咱们是5大包。那市场价呢，这个组合要5250元，1380元您就可以拿走5250元的产品了。所以这个机会特别难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受肖家河桥下车多的影响，万泉河路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圆明园西路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风力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0下9度之间，风寒气象指数白天是4，感觉天气很冷，夜间是5，感觉天气寒冷。今天风力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好王子 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 永康街坊 娶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98里。来大磊，昨天事儿怎么解决的呀？ 什么事儿？ 就是你跟洋洋。 我洋洋什么事儿？ 你不是到他们家做客去吗？ 啊， 晚上9:30-10:00去的 啊， 结果去了才忽然发现洋洋爸爸妈妈不在家 啊。 你 我怎么了？ 就没走？ 谁说我没走？走了。 你坐在沙发上。我听小柱说的，用的是心生邪念这个词。 我在那儿心生邪念了。 你呀、说心生邪念就行，你就别把我再交代出来了，是不是？ 那我怎么知道他心生邪念呢？ 你分析也分析得出来啊。 啊，有道理。但洋洋不一样啊，洋洋不一定对王大磊。 那你这就质疑洋洋的智商啊。 不是，洋洋没有邪念呀、 我现在说是王大磊心生邪念呀、 洋洋不来激我呀。 你我明白我意思吗？ 你瞧 这一方，你哦，王大磊，对，跟你说这事儿没说完呢哈。 你说就他这脑子，哎呦， 说你心生了邪念，心怀了鬼胎，心起了邪意啊。正这个站起身来要靠近洋洋的时候啊，企图摸洋洋脑袋一下。 不是，你是站不起来，完找点东西就跟摁沙发扶手似的吗？ 你腿脚不利索， 拿洋洋当门墩儿这不行啊。 这手啊颤颤巍巍刚往上举。 哟，你怎么了？犯低血糖了？还颤颤巍巍？ 激动。 俩人你们俩这默契劲儿了啊。 这个时候就听这个楼里当当当咣咣咣。 干嘛？谁喝水啊什么的？咣咣咣！ 不是啊，仔细一听啊，这不是电钻的声音吗？怎么了？我的邪念被发现了？ 他这邪念够瓷实的，还有水泥浇筑呢。 被人发现，提出抗议了。 人家抗议干什么事？ 不是，就摁了一下洋洋脑袋，就能摁出开关来了是吗？又不是压力暖壶。 王大雷手，哎，赶紧收回来了啊！一本正经的坐在这个沙发上，开始看这个电工维修。 有这边说吗？电工维修。 一本正经的坐在沙发上了啊，哎，没有声音了。 心生二念， 王大磊邪念又再次升起。 我们这要升起，随时就来。 好，又站起身来，想去摸杨洋的脑袋。 必须打头来。 这个时候又咣咣咣，当当当。还有电钻的声音， 我听怎么还有外地快书呢？ 对呀、啊，咣咣咣，当当当，这我哪儿也听不出来是电钻的声音呢。 王大磊赶紧钻， 拿起了二级电工知识要领这本书， 没声了。 这个时候， 我坐电线上， 心生三念， 还没等他要站起身来呢，电钻响了， 我直接拿起三级电工， 高压电本， 琢磨怎么回事啊？怎么我一站起来想摸这洋洋脑袋，就老有电钻？谁呀、啊？谁捣乱？ 王大磊一拳砸向了他坐的沙发。开关不在这儿。 王大磊就想，会不会有人破坏我们的好事？王大磊就仔细分析这件事了。后来发现跟他没关系，啊，是他们隔壁跟房东闹矛盾呢。隔壁的女租客也是挺有点本事的，不知道从哪儿搞了一个震楼器。王大磊一听震楼器，好奇心一下就把邪念给压制住了。我看看这个二级电工的有没有介绍，有没有介绍？ 哇，翻 震楼器， 把书翻。 没有，我还是问问吧。杨二，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跟小区反映一下吧。过一会儿物业上来调解来了，说这个女租客呢跟房东闹矛盾，女租客报复房东，于是呢就弄这种电钻装修的声音。 到、 现在呢，已经给大家拉了电闸了。 给大家拉电闸。 啊，不是， 给大家拉电闸，意思就是让您静心听听震楼器的震动效果。 拉错了，是给这女租客拉了电闸了。 早就该了， 这样大家可以安安稳稳的。 该干嘛干嘛了。 王大磊，对，王大磊静心的 沙发上一坐、 对，把手慢慢的从沙发里边掏出来。 当王大磊坐在那儿，心情渐渐平缓的时候，一种浪漫的情怀油然而生。王大磊看看洋洋，好想摸他的头啊，于是鼓起勇气，头等一下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刚举手要摸，只听大门钥匙开锁的声音。洋洋的爸爸和妈妈回来了。 哎呦，比电来的还及时呢。 王大磊非常礼貌，叫叔叔，叫阿姨， 然后鞠躬下台。 王大磊觉得这一晚上真是惊心动魄呀，仿佛坐着过山车，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 洋洋的爸爸妈妈说：“震楼器钱花的值啊。” 他买的。 保护女儿新方法，震楼器把男朋友全震傻。 啊，当然后面这段是小猪演绎的。后来呢，女租客呢就被房主给劝离了， 劝退了， 说你要不然不住就不住，你别回我们这楼，是不是？ 对，我听说了，那家态度挺好的，给大家道了歉，换锁，把这个租房主也轰走了，估计啊，以后这个干扰大家的这个事儿呢，可能就不会再发生了。 是是是，然后邻里之间也都在互相请教啊，见面以后都是我请教您一个问题 啊，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呢？ 碰巧这也是很多人请教我的问题，而我并不自知。 哦， 那我也未准能答得上来。我知道我必然告诉您，您有什么事儿您请问吧。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您千万别客气，有事儿啊您这当面问，是有问必答，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这个震楼器是怎么个回事啊？ 我去吧，这您再说个谜语吧。 因为他们家没有这个真装修啊，他们是制造一种声响，这种神器是不知何方宝物啊，您给我道出一样来。 哎，我给您道出个三四来吧。 老人家聊挺痛快，小孩接茬。二老您不知道吗？现在淘宝让您搜吧，邻居加噪音加神器，就这么一个东西。您不是住，您住哪儿？楼下吧。楼上要是闹，您没辙吧？您要楼下闹，楼上您还可以跺跺脚，是不是？ 对啊。 您那住楼下的话，楼上闹是不是没辙？ 对。 着急吧，暖气片都敲碎了，人不理你吧？ 对。 那淘宝就有这么一神器，反击神器啊，算震楼神器呢，是以噪音制噪音。不过买家通常也是无奈之举，有些邻居制造了噪音，反复沟通始终不知道改进。您比如说，说了周末不让装修，还是有人装修；说了9点钟以后才能开始装修，6点钟就有人开始凿墙了。所以这些被侵扰的邻居无奈之下购买了神器，以暴制暴。可是这样子真的能够解决邻里之间关于噪音纠纷的问题吗？ 通过制作噪音来解决邻里问题，反而使周围更多的邻居受到影响，侵害到的是邻居相邻权。相邻的业主之间有义务不能对四周的邻居产生影响，要和睦相处。以上呢，就是律师给我们的建议，希望我们要处好邻里之间的关系，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大家都相互帮助才能过好日子，您说是不是？ 但是洋洋的爸妈还是很感谢这个震楼器的， 对，镇住了王大脸的邪念，挽救了一个失足的青年。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快乐大街家属院，小陈的家。 小倩， 哦， 你不要离开我。 放开我！ 我真的很喜欢你。 哦，放开我！ 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 往下咬呢。 哦， 怎么咬上了？ 你这是要壁咚我喽？ 壁咚！我这是太爱你了，让我们在一起吧。 杜教授。下回可不许这样了。 还有下回，哎呦，还有下回。 You wanna dance now？ 我走了。 等会儿。 有什么事情吗？啊！ 哎呦，反过来了，哎呦！ 啊，这是幸福的吻，谢谢你。 讨厌，以后可不许这样了。 还有以后。 You wanna dance now？ 歌又来了，哎呦，这情节多好，我怎么就没赶上？哎，你说我喜欢丽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好意思说，我人也腼腆。哎呀， 秀发更出众，你的爱人更喜欢。 秀发怎么也做两下？ 真好吃，这牛肉面我也觉得很好吃呢。两碗一块泡才更好吃呢。原来你是我的牛肉面啊？ 不是，两碗一块泡味儿就变了吗？怎么会两碗一块泡更好吃？明白了，这就是上天给我的暗示。行动，我找丽丽。丽丽， 哎， 下班了吗？ 没有。 哎，什么时候下班啊？ 哎， 哎，王工，这个怎么弄啊？这个 啊，这我也不简单，我告诉你怎么弄，这么着来啊。 不是，哎，我丽丽， 哎， 几点下班啊？ 我得差不多6:30吧。 哎呦，今儿怎么那么长时间啊？不是5:30下班吗？ 这不是王工在吗？难得请教一下吗？拧的这个我都弄不下来。 来来来，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我跟你，哎， 好， 你 弄反了。 啊，是，你能弄这手就对。 不是丽丽， 哎， 我教你。这我熟啊， 王工这方面比较专长。 嗨，我天天弄这个，这是不如我天天干的熟悉。 你弄一下， 我弄一下。你看，你看，走走。 哎呦，哥们怎么流血了？ 不是，这面我弄反了，我一紧张啊。好了吧？ 哎呦，你先擦擦血，擦擦血。 一点都不疼是怎么着？还乐？ 哎呦，我这人家疼痛神经比较不敏感啊。 哦，行，没事。 行，能走了吧？ 你要干嘛送我呀？ 走，咱一块儿请你吃饭。 哦， 咱这同事下了班没事请你吃饭不行？今儿家没人。 哦，那你等一下，王工，今天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吃饭？ 啊，今天这时间，今儿我还有点别的事儿啊。 哦，那我改天请您吧。 啊，行，改天。 别忘了 啊，没问题，没问题，改天，一定咱们微信啊。 啊，我没事儿。 我看出来你没事了，你是约不上事儿。走吧，咱们。 走。是什么呀？干嘛呢你东张西望呢？ 想呢，你想吃什么呀？ 吃个火锅吧。 行，没问题，我说有一家不错啊，铜锅。 哎呀，都走了大家。哎，今天怎么下班人都这么早啊？ 不是到点儿了？ 平时怎么也有俩加班的呀？ 哎，你干嘛手里还拿着那刻刀啊？ 哦，嗨，忘了放了。 你也太拉乎了。 啊， 不是，你看你太敬业了啊！上班忙专业，下班还拿着刻刀，你能不能歇会儿？ 这个楼道够黑的，可。 哎呦，哎，哎呦，哎，你看这什么？ 什么呀？啊，你呀！ 啊！ 陈家铺，你敢亲我？ 是王丽丽，怎么了？ 啊，陈家铺， 怎么着，王丽丽，你干嘛？ 哎呀，我的刀呢？ 在我这儿扎着呢。 哎呦，我阴血。哎呦， 你晕了，我怎么办？哎，这跟电视剧它不一样啊。 不少言情剧里啊，都会有壁咚啊、强吻之类的情节。虽然在电视剧里可能引起观众的一些反响，但是这种情节带到生活中就不一定是好事了。你看，就在前不久啊，家住九龙坡区的小陈儿就因为壁咚了厂里的美女同事，结果付出了惨痛代价。那天呢，就是小陈儿突然来了灵感，想给对方一个惊喜，所以走过这个同事丽丽身边的时候呢，啊，尖叫一声：“你看他是什么？”丽丽转头一看，小陈迅速吻上丽丽的脸。谁料呢，丽丽啊受到惊吓，本能的用手去遮挡，可是呢忘了自己手里还拿着美工刀，结果美工刀直接划破了小陈的手臂，惊险的从小陈的眼前划过，又惊险的划过了身体，惊险的划过大腿， 那就是故意的。 好在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任何大的伤害。 直到发现自己手上血流如注，小陈才意识到自己中招了，而丽丽反应过来自己伤了人，不知所措的站在一边，是旁边同事给报了警。派出所的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小陈做了解释，自己做出这个举动啊，纯粹是突发奇想。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之后，民警鉴于双方都没有恶意，建议两个人和解，双方也表示同意了。事后民警对小陈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教育。 好，那么对小陈呢，我们这样吧，进行一些普法教育啊，你来看一看以下的录像。啪啊， 当初电视里看这就好了。 72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普及一下北京话啊。 什么还用普及？北京人还用普及北京话？ 嘎着窝在哪直。 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你看这就痒痒了吧？ 有叫嘎吱窝的，也叫葛吱窝啊， 葛吱窝。 大理最有意思的就是腮帮子。 哦，这怎么有意思呢？ 五 那 哦，蛤蟆。 那我比小花强多了。 怎么呢？ 袖脑门突出啊！ 哎呦喂， 就是奔头啊！ 哦，奔头大。 那我比较老强，下巴颏子短。 兜齿儿。 不是，咱仨还有人模样吗？啊？ 小兔的玻璃盖怎么样？ 玻璃盖倒是朝前， 扁玻璃盖比薄，比不了薄。 你说什么呢？这是。 应该这么说，你小的时候你们家里是不是有这么四宝？旱滩、片懒、棉猴。 哎，片懒我知 道。我呀，小石板一翻，没有棉猴。 片懒有没有？ 片懒有， 片 懒肯定有。 但是旱滩我也没有。 旱滩你爷爷有啊？ 我爷爷当年拉车的是吧？还有旱滩呢。 踏了板你有吧？ 有，他还有案板呢。 踏 了板，听我说，踏了板一般是澡堂子那个叫的多。 对呀、啊。 棉猴 都改羽绒服了， 棉猴 太沉了有点。 对， 它光不光沉重的问题，它确实是棉猴啊，不如羽绒服的一个方便。 这个老家巧还看得见吗？ 哼，小家贼都看得见。 老家巧、啊， 人家小家巧，老家贼， 老家贼， 看老家巧有什么可看的？ 对，对，人都说老家贼 啊，为什么小的时候就巧，老的时候就贼了呢？ 哎，鸟老了，它的心眼多了，就是贼呀、 啊，对、啊， 不好逮了是吧？ 哎，小时候的你看活分巧啊， 对，巧刘巧啊、 嗯， 小家巧老家贼，知道吗？没有叫老家巧小家贼的， 人都说老刘巧刘巧，没说刘贼刘贼的， 啊，不是一个道理， 啊、是 吧？刘巧是名字。 哎，那么乌贼小时候应该叫乌巧是吧？ 哎，对， 没听说。 那么夜猫子这个，甭说啊， 以前也没多少，以前城里也没多少夜猫子。 夜猫子现在不都行于形容人了吗？ 对。 水妞呢？ 哎， 这都知道是 水 妞。 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 这目前还是能看得到。哎，这个常见。 怎么样？ 这好，老啊，老啊。 他常见，老啊。 你也常见呀、啊？你忘了你们家自行车停在一棵大杨树底下，第二天一看，白花花的一个自行车。 哎呦， 有 老过。 那么歇了胡子呢？ 歇了 胡子 有啊， 但现在少了，因为以前平房。 对，以前那个窗户啊，他老爬着歇了胡子。 大猪猪， 对， 歇了胡子，现在少 了。歇了胡子，外地朋友应该知道什么吧？ 就是壁虎。 蛤蟆骨头呢？ 就是蝌蚪啊。 还是看得到的，还是看到蝌蚪、能看到。雪花膏家里还有吗？ 雪花 膏现在有，但是不那么叫了。 火筷子呢？ 就用不着了。 你用不着吗？你 连平房都没改电了。 你平常吃东西咽不下去，不拿火筷子往下捅吗？ 没有，拿皮揣子揣。 皮揣子这个还是有的 啊，皮揣子有、 啊、对，这个非常实用。 对，王老 师谢谢他们家现在叫老赌，老赌用皮揣子。 对，王老师都随身带着。 我带那干嘛？ 当你的尚方宝剑呀、啊、 对，一般安全 去揣一揣。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老管你那皮揣子好像叫个倚天屠龙还叫什么？ 倚天屠龙揣。 倚天屠龙揣。对， 我们叫三环套月匕首揣。 快乐不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